新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敢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直接 讲，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一百年的风雨， 一百年的聆听， 一百年相声人对他的忠诚。 你给我烙俩汤圆，多来点红汤。 舞台上不但人走道卖方步，连马走道都卖方 步。别把云南取走， 我们这贵州人就不要脸了。 一百年的悲欢离合， 一百年的笑貌音容， 一百年相声人的努力换来不朽的美名。 全新策划， 倾力打造 中国相声一百年， 永远的笑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继续请出两位嘉宾主持，方清平、甄奇。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清平。 哇，您瞧今儿大早就来了啊， 积极呀。 大家好，我是甄奇。 下面我们就有请方清平为大家介绍文字辈儿的相声演员。 可算轮到我说话了。 哎，不过别着急，因为现在啊活跃在舞台上的文字辈儿的演员非常的多，我们仅限于介绍解放前从艺的文字辈儿的演员，怎么样？ 没问题啊，我来介绍文字辈儿的门长啊。谁知道吗？赵新敏。 哎，这我知道啊，也就是赵伟洲先生的父亲。 谁问你了？ 我给大伙儿解释一下。 这多嘴。 就是 赵新敏生于1923年，拜这个李伯祥先生的父亲李杰臣为师学习相声。他是文字辈里头最早拜师的演员，所以呢他算这一辈的门长。赵新敏是实力派的演员，活路宽，表演特点是外松内紧，观众听着不累。他这种风格像谁呢？很像这马三立先生。赵新敏是1984年去世，给相声留下了巨大的遗憾。 确实如此。那下面我们就来在相声作品当中缅怀一下老前辈，一起来听一段赵新敏、班德贵合说的相声《错误不在我身上》，让我们在笑声当中来怀念老艺人。 是相声老演员， 我也是个学生， 大家都认识您， 认识过许多。 说相声年头不少了， 有几年了？ 有个70多年了，差不多有70来年。 没有没有， 今年您80几？ 我觉得这什么眼神？我今年才58岁。 多大？ 58。 别开玩笑了， 没有， 58岁，四个人，让大家看看这模样像58的吗？58岁就这样。58岁有那么长胡子 啊？ 你这混谁呀？你这是？ 我多的留胡子， 这不说算话？你这倒是眼眉的。 我这个叫什么眼神啊？ 我打刚才我看您纳闷。 纳闷什么？ 我这人怎么俩嘴呢？ 我这是俩嘴。 我拿您那鼻子当粉刺。 我 多悬呢，他要给我挤出去，我受了吗？ 把您说相声年头不少， 有几年？ 我羡慕您这个行业呀、 有什么可羡慕的？ 咱俩说点心里话， 是是， 我从心眼里头 啊， 羡慕你们说相声这个行业。 我们这行业有什么？ 让大家看看多好啊！ 啊， 穿的又干净。一天早晚演两场，收入又不少，吃的又好，你们呢？ 啊， 哎，算混对了。 您心里老说话， 老说， 谁没混对？各行各业哪行不好？ 您说哪行业都好？ 当然了， 您得分清楚了。 哎呦， 搞我们那个行业就差点了。您搞什么工作呀、 我呀， 啊，会计。 好啊。您这个行业是光荣伟大的行业呀、 啊！啊、哦，我们的会计好，光荣的， 光荣的， 伟大的， 伟大的。 您看去，我。 您的工作，您是凭什么？ 你也不对，盖往当边一站，说这种风凉话，给我戴这种高帽子，管什么用啊？ 哎、会计是正好， 好 啊！ 您先听我们这名字 啊， 会计 啊， 会计，多的我快急死了。 那是这么讲吗？ 我就这么讲啊。 您哪一行里头？ 银行里头我还没那能耐。 您是？ 我就在我们单位里头，在我们厂子里头发工资， 工资员。 哎，对， 更好。 好啊，您可听明白了 啊。 他搞我们这行业顶不上算了， 我这里还要不上算 呢。你看看，成天到晚的老跟钱打交道， 多新鲜！ 发薪的时候那么些的钱 啊， 五块的、十块的、两块的、一块的，一份一份得多少份？那么些个份儿，您的我头上也是一份。 谁不是一份？您的意思这一堆到了成年， 那感情好了， 感情好了， 别都给我，哪不给个三来的三份两份的啊？解解气啊！ 多一份都不能给， 一份不多拿没关系。 嗯， 生不着的气你都得生， 生什么气啊？ 你赶到发工资的时候 啊， 你少发个谁的三块两块的，他都来找我来。 你少发人钱也不找你， 少发他见见我。他来找我了，不注意的时候多给他两块，多发他两块，他也来找我了。 那是好同志，对你工作负责任， 你还找这同志去？哦，少发给他钱嘛，他来找我了 啊； 多发给他钱嘛，对我工作负责任，也来找我了。 当然了， 那么钱在他兜里带着，他花不了的时候，他为什么不来找我来 啊？ 下了班之后，他到饭馆吃饭去了。又是酒又是菜又是饭，一叫一大桌子，一边吃一边美美滋滋的。那会儿怎么在筷子忘了呢？他那会儿怎么不来找我来呢？ 他找得着你吗？ 找得着，我就在家待着 呢。那么找得着啊？ 你在我们家做了一农活，我就跟你走。你看哪个饭馆子敢跟你？ 人找你干嘛？ 人就怕没良心， 没良心， 人就怕没良心。你就拿他来说吧， 啊， 他们家里头孩子大人吃的喝的使的用的，哪点钱不都是我给他们的？ 你也给他？ 你看他们对我有点感激的意思没有？ 没感激得着你吗？ 你不感激我也就算罢了，一眼睁一眼闭，咱别找那死毛子，你别歪着心眼的，你找我的毛病啊！ 谁找你毛病？ 你就拿这些发工资来说吧。 啊， 我认为他们来不了那么早。 你可以休息休息。 我呢，先看看书。 工作时间你要看书。 同志啊，都太死板了啊！太死板了不好。我在工作时间看书，对我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哦，您那是政治书，我不知道。 不看那个， 政治经济学。 看那干什么用啊？ 您看什么？《 西游记》。 《西游记》啊。 看看，这是什么呀？把嘴一撇，西游记啊，西游记怎么了？这么说你对这个小说缺乏欣赏的能力。 嗯， 西游记这本书是一部好书，这里边主要描写孙猴孙悟空大闹天宫，导致唐僧西天取经，一路上吃苦耐劳，一叫苦不叫累。同事啊，今后你应该好好的跟猴学习学习。 没事，我跟猴学习去。 我看着正高兴呢，他们都来了， 给人发工资，赶紧在坐车车子里头发工资， 一份一份都发完了。有一位领完钱没走，不单没走，站着我傍边问我一句话，差点没把我气死，气得我泪洒在顶，现在还疼。 你妈都这么大脾气， 出来问这话 为什么？ 哎，会计 啊， 这月你扣着我什么钱？叫您听着，生气不服气？扣钱就是扣钱， 你管着扣什么钱？你扣人钱管不着，你告人一声， 我告诉他，咱厂子里好几百人了，我挨排告诉你，我告诉他过来嘛，那公司当然不写着嘛，自个认识就自个看去。 你这叫什么态度？ 你怎么也跟着不讲理啊？ 我这叫什么态度？他们上我这来领工资钱来了，又不是上我这来领菜的钱。 嫌我态度不好，小伙子张点志气， 怎么？ 嫌我态度不好，下月发泄之后别来找我了。 啊？你看看又没这感觉， 你看看呢？ 又没这感觉，这是感觉吗？这是？ 啊？ 你告我一声， 告你，宴会。医药费 完了吧？ 你完了，他得完了。 怎么呢？ 医药费 啊？ 你扣谁医药费？我一年多没看病了，你扣谁的医药费？我说你一年多没看病，你二年多没看病，我也管不着，我扣不着你的医药费。你又是咱厂职工，你又懂得这个，咱厂职工看病是百分之百的报销， 嗯， 扣我扣你们家属的，我们家属你扣谁的？你家属我扣谁？我扣你父亲， 他爸爸病， 我爸爸死了好几年了，这死人还上这来看病呢？ 这行了， 你爸爸死了啊？你爸怎么好不干了？他死了呢？ 叫好大眼的！ 哎呀，这寸劲儿的，不对，不是扣你父亲的，大概是扣你母亲的。我母亲跟我二哥都在山东济南呀，他坐着火车上天天来看病来。 我那大概是，那扣你爱人的。 废话，我还没结婚呢，我哪来的爱人呢？ 老子 叫您亲戚成亲不成亲， 得 合着咱怎么跟亲我都不行了，这玩意儿 到这来叫我发钱来救我的， 不行，我不理他行不行啊？ 你不理人家， 我不理他，往哪儿出那边？ 嗯， 我不理他不行，他理我呀、啊？ 我记得。 哎，太监， 嗯， 你扣完钱你不说话就是完了，你不理我就是完了，你说明白了，我们也得知道知道，你到底扣谁的钱？我你这人怎么那么矫情？我扣谁钱？你回家看看，到家看就明白了。不一定你们家哪个孩子病，你知道吗？ 废话，人家没结婚哪的孩子？ 没结婚没孩子？ 没有， 这什么意思？ 怎么你给人搞错了？还怎么意思？ 怨谁啊？ 怨你？ 怨我？那怎么办呢？ 跟人得承认错误，给人做检讨， 还得承认错误做检讨。 我谢谢。 打刚才我不跟您说了吗？ 什么？ 要什么搞我们这行业是难的 啊！ 我对不起同志啊， 啊， 别着急了啊。 哎， 我呀不应该扣错你的医药费，扣错了你的医药费啊，这在人力上、物力上都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虽然说是很小的错误，但是也有很大的客观原因。这客观原因是什么呢？这第一个问题。牵连着第二个问题，他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他的错误不在我身上啊， 这错误不在你身上，难得是在他身上。 对，这句话您算说对了，就在他身上。 怎么在他身上？ 您就拿这姓来说吧 啊， 张、王、李、赵四大姓很普遍吧？ 是啊， 他都不姓，他单姓牛，叫您说这些遇见谁啊？ 姓牛的犯法， 姓牛就不犯法。姓牛有问题， 姓牛有问题， 姓牛的没问题，姓牛这牛字，这牛字有问题。 牛字有什么问题啊？ 姓牛的那牛字，我跟姓猪的那猪字，这俩我分不清楚。 那底下那不还一撇一捺还一招呢吗？ 不是咱没注意吗？ 有这么不给人注意的？ 怨谁？ 怨你。 是我的错吗？ 是， 是我的错，你来找我来。 嗯， 不是我的错，他也来找我来。 没有这种人。 你说没有，他就那么有吗？ 有。 他走了 啊， 王德彪来了。 你给人发工资啊？ 王德彪，我发完了他了，工资他领完了。 他干嘛来了？ 来找茬来了。 啊、 你看看我在他公司单上 啊 和这桌给写了四个字， 哪四个字？ 丧假三天。 丧假死人了？ 没有啊， 没有，没有给人写啊。 我不告诉您多写了吗？多写了吗？ 多写你得没什么字儿，就是写着玩的。 怨谁啊？ 怨你。 又怨我？ 哎， 那怎么办？ 从来说过不检讨。 对不起啊同志，我啊，我呀、啊，我不应该在你公司单上多写了四个字，多写了四个字啊，这在人力上、物力上都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虽然说是很小的错误，但是有很大的客观原因。这客观原因是什么呢？ 这第一个问题，先连着第二个问题。他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他的错误不在我身上啊， 又不在你身，又在他身上， 不在他身上，也在大伙身上。 怎么推大伙呢？ 我怎么会推大伙身上？您是个明白人，叫您想，我们让人请丧假的，他有没有请丧假的？我好不着，我给他写上了。 那有请丧假，你得乱写嘛。 我不是这谁着急啊？我写了是吧？啊，写了咱也甭改了，就是吧，甭改了，等以后吧，等以后你们家真要死人了，那会儿咱就甭写了，那会儿 啊。 咱觉着跟他救救不完了吗？ 这么救吗？ 他跟我没完， 咋的？ 记住轴子啊， 人到轴子了， 大伙把他劝走了。大早起在我乱的， 怎么一人没有了？ 该我自个儿得清理清理了， 清理吧。 把抽屉拉开，抽根烟，把《西游记》拿出来， 还看《西游记》？ 我得看两天，我心里多烦呐！我看两天开开心呐，我看了没有两天，忽悠家伙进来十毫不漏。 给人发工资， 工资都发完了，他们都领完了。 他干什么来了？ 这十几位来找毛病来了。 找毛病？ 头一个叫小曲儿， 说什么？ 你看他那模样，那个横劲儿。哎，快点，快点，这钱在这儿拿，最好请您捡捡。原方没动，您最好您当我面您捡捡。我什么意思吧？你让我去捡钱干什么？有什么事你说。不行，我这钱少啊，少一块。不才少一块吗？ 还少一块。 我找账，你来干什么来？嗯，找账说快点，我这钱也少，少一块三，你一块二，你一块三。我吴西彪，老吴，你来干什么来了？老吴说，我这钱多，多两块五， 翻大子了。 我说薛文汉，你是什么意思？薛文汉说，我这加班费你怎么没发给我呀？我高德明，你来干什么来了？高德明说，我借的钱你怎么没扣啊？ 不说话，大伙跟我正捣着乱呢。老徐来了。 谁老徐啊？ 徐大爷， 我门口啊，看门房的啊，六十多岁了，徐彦秀快退休了，大伙都管叫徐大爷。他一进门，我一看他那模样，我都乐了。戴一草帽，拿一沓子票子，气得那胡子都撅起来了。一进门就叫我的名字，哎，赵世元，赵世元，你看看，你给我这个福利，我这么大岁数，我简直我接受不了。 我怎么接受不了？ 我媳妇一看呢，这份福利他是没法接受。 什么呀？ 产假津贴。哎呀，我就纳这个闷儿，他们都怎么搞的？他们这帮 谁怎么搞？你不说你怎么搞，他人怎么搞的？ 怨谁呀？ 怨你， 又怨我。 哎， 那怎么办呢？ 成人错误做检讨， 我做检讨。 哎， 对不起啊，对不起大家。别闹了。我呀，都应该给大家都发了工资， 他发了工资呢， 是 在人力上、物力上都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虽然这是很小的错误，但是有很大的客观原因。 客观原因 是什么呢？ 这第一个问题， 先是第二个问题。 总而言之， 言而总之，错误不在我身上。 我这个话您都会说了， 是你说三回了我还不会。 大伙说，哎，会计，咱们别嬉皮笑脸的，行不行？出错的天不对的天，我们的钱都不对呀、啊。 哎， 最好您把账搬出来，您查查账好不好？ 哎，账拿出来， 大伙让我查账，我想也对，把账搬出来查查账，查了半天，账满对，一个子儿不多，一个子儿不少，满盒子上龙门都对。 哎，你可以想一想，动动脑子。 哎，我仔细的想，我想起来了， 想起来了。 我大家别乐了， 哎， 想起来了 啊。 香香，你钱有救了？ 有救？ 你钱不少一块吗？ 啊， 你找老吴呀、啊，找吴西彪呀、啊。我小张，你钱少一块三，你也找老吴呀、啊。 先别找去，哎哎哎。您把钱发错，凭什么找人家呀？ 老吴刚才一进门不说吗？他那钱多两块五嘛。 哦，他一块二，他一块三，两块五。 我能商量，你们上西北角，上西北角那边。 西北角。 我说谁？薛文汉，你那加班费我发了， 发薛文汉了， 我发厨房赵师傅了。你找赵师傅要几年？我高德明，你借的钱我扣了， 扣高德明了。 我扣后勤组啊，刘耀生身上了。 是， 你找他要去。我徐大爷，对不起啊，这产假津贴不您的啊，这是咱车间女工啊，王玉兰的啊。手里边徐大爷，你跑上去给他送去了您了啊。因为那个长跑，手里手里手里，我们大家别闹了啊，别闹。请会计同志的指挥， 不， 你们钱少的 啊， 找钱多的， 前桌的同志啊，别等我开始，这福晋都拿出来，你们大家来个自由兑换，劝你甭会计毫没关系啊， 对你毫没关系。你给人找错，你和没关系。 同志啊，你没读过工作法，这叫倚靠群众，工作才能搞得好了。 到这阵才倚靠，你早干嘛去？ 我早干什么？后来我向我们领导提了好几次合理化建议，我们领导不采纳。假使我们领导要采纳我的合理化建议，我保证在发工资的时候啊，减少错误能减少到95%以上。 你提的什么？ 就是全年的工资啊，发一次。 要十年的工资发一次，一年半都甭上了。那行吧， 我觉着我提的建议，你爱采纳不采纳？ 没法采纳， 不采纳是你的事儿啊。我觉着没事了吧？我们科长也不怎么知道了。我们科长来了，带我批评一通，非让我喜欢检讨， 来不及检讨。 我也不知道他们大伙都怎么反应的， 怎么反？你怎么说你的工作怎么搞的？ 没办法，写检讨，在抽屉拉开，拿出一本 禁止 《西游记》。 还看西游记，你得让我看两天， 我得开开脑子呀、啊、我看西游记也不妨碍我写检讨。 你只要认识深刻，写的深刻先生。 拿出一本信纸铺在桌子上，把钢笔掏出来写检讨。写检讨。上写检讨书。行吧，这三个大字 行行都看得清楚吧。 看清检讨书上写我不应该给大家做发了工资，给大家做发了工资，这在人力上、物力上都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虽然说是很小的错误，但是也有很大的客观原因。 哎， 这 套， 这客观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在工作时间，我不应该看《西游记》。 就这句话说的点子上了， 《西游记》虽然说是一部好书。这里边主要描写孙恒、孙悟空大闹仙宫，导致唐僧西天取经，路过九妖十八洞，三打白骨精，大战红孩妖，路过火焰山，大战牛魔王，三到八角杖。人家孙悟空警惕性不高，借了一把扇子是啪的，差一点没把自己烧死。总而言之，错误不在我身上。写完签上名字，装着信封，递上去了。不大的功夫，我们科长来了，拿着封信。哎，向新民，你看你写这是那玩意儿乱七八糟的。我接过来一看呢，还真有名字， 赵新民， 孙悟空， 抬什么啊？ 真的开始了。 谁让你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觉得这样， 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一百年的风雨， 一百年的聆听， 一百年相声人对他的忠诚。 您给我烙俩汤圆好，多来点红汤。 舞台上不但人走道卖方步，连马走道都卖方 步。您把云南去的走。 我们这追牛人都不要脸了。 一百年的悲欢离合， 一百年的笑貌音容， 一百年相声人的努力换来不朽的美名。 全新策划， 倾力打造 中国相声一百年， 永远的笑声。 迎大家继续收听中国相声一百年特别节目。 哎，亚娟，这回可该我介绍了。上半时段我们都知道了啊，文字辈的门长是赵新敏先生。那么赵先生去世后，文字辈中是谁最长呢？ 苏文茂啊。 我让你说了吗？ 谁让你上半时段抢我话了？ 嘿，我说您可太讨厌了这人啊。苏文茂先生啊，生于1929年，12岁在天津一家药铺当学徒。1943年呢，拜小蘑菇常宝坤为师，经过多年的艺术实践，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他的相声以文哏见长，文而不温，含蓄隽永，是我国相声界文哏艺术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将相声文哏艺术推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被人誉为是文哏大师啊。代表作品也有我们常播的《批三国》《文章会》《论捧逗》《分河湾》等等等等。 对，其实大家对苏文茂先生都非常的熟悉哈。这样吧，我们还是来抓紧时间听一段苏先生的相声作品。 太好了，咱就来欣赏这段经典作品《文章会》，苏文茂、马志存合说。 对，现在我校友提倡八股文章，这好像跟康先生有点反对。 那么这个康圣人当时怎么表示的呢？ 康先生心里虽然不乐意，但是脸上并没有带出来。 有学问人就是有涵养， 还是满面陪笑 啊。 既然你说到这儿，康某不才，要在贵校献丑 干什么？ 我出个题目，让他们各位学生做一篇八股文章，是否可以？ 康圣人要给你们出题呀、啊？ 我们校长应该得拦下。 为什么呀？ 康圣人的是多大学问？ 就是拦了吗？ 没拦呢，就坡下了。 你这周蛤蟆真不懂事儿，我告诉你。 那就请康先生出题吧。 啊、哦， 康圣人很不满意， 搁谁也别扭， 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刷刷刷，如同插柳栽花一般。写完了，我们各位定睛一看， 怎么样？ 就愣了。 为什么？ 题目太深。 什么题呀、啊？ 春秋题。 还真够难的。 这个春秋题是最难的， 还真是。 还甭说我们，那在清代的时候，那赶考的橘子一听到春秋题啊，全头疼， 他也害怕。 您算那橘子全怕春秋题，何况我这糟糠。 对，我这酸梨就更不行了。我什么橘子？ 橘子， 赶考的橘子。 对。进贡院的文武举子、 啊、这就对了。 哎，不但是春秋题呀、啊， 嗯， 其中作文的时节还有三点要求。 提出哪三点要求呢？ 第一，要25分钟交卷。 哇，这时间可够紧的。 第二，不准交头接耳， 那是怕你们作弊。 第三，作文的时节不能使铅笔，不能使钢笔， 得要用 利用毛笔作文。 这是为什么？ 这个 啊。 不但要看看我们文章写的好坏，还要看看我们书法如何。 多难本， 说话把卷子撒出去，开始作文，到了25分钟一收卷， 怎么样呢？ 撒出去是560张卷子， 哦， 只收回来的才82张， 其余那些个 全没敢动笔， 连写都没敢写， 太难了。 你瞧瞧， 可是我们校长嘛。这80几张卷子还得要挑选一下。 挑选什么呢？ 有那个不及格的不能给外人看。 他是怕寒碜。 校长拿过这篇这么一看， 怎么样呢？ 这篇词句不通， 词儿不顺都不行。 这篇字体不妙， 好嘛，字写的不好也不行。 哎、 啊、 这篇不错， 相中了一篇。 哎呀，可惜美中不足啊。 哪点儿？ 有一个字落一笔。 什么字落一笔？ 人字短一捺。 一共就两笔，还落了一笔，是个学生。 哎，这谁画一小王八 啊？卷子上画王八。 我这位一忙把图画给交上来。 不，您看这帮蠢徒啊， 选来选去82张卷子 啊， 只选把5张比较好的。您可听明白了？ 哎， 5张之内可有鄙人？ 鄙人是谁？ 就是我。 哦，你鄙过一回， 你寡过一次， 不是鄙人吗？ 鄙人就鄙过一回 啊。 鄙人这是跟你客气，就是我。 不，您老跟我客气，我哪懂这个呀？你 刚才我临来的时候在马路上看违规人，看布告，我问人什么事儿，人说鄙人，我还以为你呢，还纳闷我孙茂老实巴交不至于这样。 您说那叫枪决呀？ 哦， 鄙人这是我， 您就叫苏文茂。 对的， 那我知道，知道。 苏就是苏老泉的苏 啊， 文是文武的文，茂是茂盛的茂。 全听明白了。 不要磕头。 哎，我没跪下。哪儿啊？我就给你磕头啊！ 这五张还要选拔。 嗯， 五张要选拔，三张好的。 嗯， 三张之内又有我苏文茂。 对，肯定是有你。 三张要选拔一张最好的，也就是全校的代表作。一看这张，词句也通，字体也妙，也没展卷，一瞧下款是苏文茂， 我就知道是你。 我那天你也去了。 没顾，那天我看耍猴就行了。 我们校长很高兴 啊， 这张卷子双手递给我康老夫子 啊，让康圣人看看， 请康先生过目。 哦， 康圣人接过卷子一看， 怎么样？ 当时就大吃一惊。 是啊， 就这个意思。 哪个意思？ 哎呀， 康圣人吃惊了， 当时是拍案称奇。 嗯， 文章奇哉，文章妙哉，文章奇妙而绝哉。 好，先来三哉，就管拔难了。 校长，请看令高祖这篇大作，康某平生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由始至终一气贯通，笔力之精神，形如游云，速如闪电，下笔之处一笔不脱，恰似凤舞龙飞一般，文中之妙句并无半言抄袭前人，寻章摘句，次次乃珠玉之价，可称千金难易一字意。常云唐诗尽似汉朝文章，今有高俗一人，三代兼全矣。我国文章只有唐宋八家，至今诗文之人无不效仿，无不羡慕。今有令高俗后起之秀，这篇盖世之奇文，空前绝后之奇才，唯恐那唐宋两代古人身价落千万丈矣。 您说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好，我白费劲了， 一点儿也听不懂啊。 不懂吗？ 不明白。 这就是康圣人夸我这篇文章写得好。 哦，他是怎么夸你的呢？ 我们做古文吧， 啊， 必须得学唐宋八家。 哪八家？ 唐朝有韩愈、柳宗元，宋朝有欧阳修、苏辙、苏轼、苏老泉、曾巩、王安石。 对，唐宋八家， 这是古文专家。 哎， 我们做古文吧，必须得学这八家。 都学这八家？ 可是由我苏文茂写得了一篇文章以后 啊， 后人再有做古文的就不学唐宋八家了。 那学谁呢？ 就得学我苏文茂。 那那八家就算完了。我都磕戏了的事儿，我告诉你。 当然这是康先生一片夸奖。 对， 我们校长一定要客气。 当然得客气。 校长说，康先生过奖 啊， 小徒这篇陋文词句不佳，字体不妙，难登大雅之堂，实不足入高人之目，先生过奖，我师生惭愧无地也。 您看这周蛤蟆还够酸的。 康先生说，哎，不然不然，非也非也。 我开枪开枪 开枪的。 你非个什么劲儿？ 非也就是不对。 对，你就说不对就得了，还非也了。 据康某看来， 嗯， 不单那唐宋两代古人不及，就是那后汉诸葛孔明老先生前后出师表，可称盖世之奇文。那武侯出师表中之妙句也不过如此耳。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后汉诸葛亮的出师表怎么样？ 好啊。 好的地方跟我一样。 不好的地方？ 诸葛亮不如苏文茂。 你看那么会儿诸葛亮也完了。 当然我们校长更要客气。 那是啊。 哎呀，康先生越发过奖，小徒蠢材，既不敢比唐宋两代古人，焉敢妄比后汉诸葛孔明老先生。那孔明先生身居卧龙岗，道号卧龙，有卧龙之美称。孔明诚乃一龙， 哎， 小徒草蛇不如，草蛇焉能与卧龙为伍。再说孔明先生官拜武乡侯，后人以武侯称之，孔明乃武侯。 对， 小徒乃眼侯。 对，眼侯 幺二三等位 啊， 眼侯幺二三焉能搂武侯之柱，岂能赢前乎？ 掷色子。我你们校长跟康圣人说这套话，康圣人听得懂吗？ 当然懂了 啊， 他是圣人 啊， 这叫一事不知事之迟也。 不用问，这康圣人也爱耍钱。 康先生说，今天敬会其人之文，未会其人之面，今日康某一与高俗一会，不知校长肯其赐教否？ 怎么着，这个康圣人还要见见你？ 我们校长给拦下了。 哎呦， 哎呀，本应当命小徒专程拜谒，恐其他礼貌不周，所以未敢造次。康先生说，哎，焉有造次之理乎？康某哪能与才子交臂而失？ 哦， 如果大才子苏君文茂若不见的话， 怎么样， 康某就自杀而已。 这康圣人也没吃过野味，我告诉你，一个苏文茂见不见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校长一听要出人命 啊， 赶快见见 你，赶紧救他一条命啊！ 叫我苏文茂，我说有。冲我们校长一鞠躬，校长给我介绍，见过康老夫子。 哦， 康老夫子 多规矩学生。 金完公抬起头来，跟康先生一对面， 怎么样？ 康圣人一瞧我，又吃一惊， 前后二惊，离天亮差不远了。 哎呀呀，这位就是令高祖苏君文茂。 也难说，这康圣人也没见过那么瘪的人。 看来这个人还是比较庸俗的啊。您领会错了 啊， 这是康先生见到本文的作者感到惊奇，他不是看到我嘴瘪而惊奇，我这嘴是生理上的缺陷，不可侮辱。 哎呵，不可侮辱还？ 这位就是令高祖苏君文茂 啊。 校长说正是蠢徒。康先生又跟我谈话。 康圣人跟你谈什么呢？ 方才那篇大作可是阁下大笔否？ 问问是你写的不是？ 我说蛐蛐不才然也。 蛐蛐还油葫芦了，那叫区区不才。 哦，对，我爱走小辙。 给你小辙搁的不是地方。 不错，是我做的 啊。 你能不能按原文再写一篇？ 哎，这什么意思？ 康圣人不相信，怕不是我一个人写的。 那么你还敢写不敢写？ 那有何难呢？ 啊， 拿起笔来不加思索，挥笔而就。写完了，康先生这篇跟那篇一对， 怎么样？ 分毫不差。是我一个人写的，怎么会差？ 哼， 就是题目太深了，春秋题。 你打一上来您就说这个题目太深，俺也仗我不懂这玩意儿。 对，什么叫这玩意儿？这个人对古文还是不够尊重。 我算我口误，就是我不懂。您把您这题目说的天花乱坠，我没听过。我有个要求，把您这篇文章当着各位亲爱的观众在这读一读，咱们大家欢迎不欢迎啊？啊，哎， 这个我想不必了。 哪有什么不必的？来，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这滨江剧场啊。 此乃是娱乐场所， 这话对。 文化阵地。 嗯， 在座的知道哪一位老先生是前清的翰林？ 我这您请放心，这翰林没工往这儿来。 也许在座的有近视。 近视没有，背部有俩近视眼。 这个我读这个文章，还不说把文章读错了，就是我把字音念倒喽，与我无方啊，与我们周校长脸面上的不大好看。 不，您别酸了，我这后槽牙都倒了。行行，您就念吧，没有一位笑话你的，有笑话我担着，您多好。 那好，嗯，既然这样的话，我就在这读一读这个《春秋题》。 您读《春秋题》吧。 我读可是读，嗯，哪点听不懂马上提问。 哎， 千万不要不懂装懂。 我不是那号人， 也不但是你喽 啊， 就是在座的各位。当然，如果说您是大专文学系毕业，您许理解我这文章的意义。如果说您学别的专科或者是初中高中的程度，这恐怕是理解不深。 完了，今儿我算白来了，我才小学二年当个事儿。 哪一位要是听不懂的话，您举手提出来，以后咱互相研究。各位你要多原谅我，非是我学生话大，因为这是康圣人出的题目，太深。 您甭托付，您就念得了。 春秋题 啊，听明白了。 春，以正月为春。 春怎么还有正月 啊？春王正月， 怎么写的呢？ 有这么几句， 您念念。 正月里来正月正，请我们大家要保持严肃。 没法严肃，您接着往下念着。 我请小妹逛花灯，花灯是假的，妹子是真情，妹扎妹扎，一呼雅呼耳嗨。哪一位听不懂您举手啊。 都听懂了，就冲这妹扎妹扎我没听懂了。 这个秋嘛，就是以八月为秋。 怎么写的呢？ 有这么几句， 您念念。 八月秋风阵阵凉， 还上口还月了还。 一场不露一场霜，小檐霜单打独根草，挂大扁甩子在，小麦梗儿上也。 还也呀？ 不也不成章啊。 这是你自己的大作呀。 不 啊， 这我跟那史文秀学的。 哪段啊？ 王二姐私夫。 梅花大鼓摔镜架。我你念这个康圣人愣听不出来。 他哪见过这样的文章。康圣人拿着我这篇文章真是越瞧越爱， 哦， 赞不绝口啊。 是啊， 最后的夸我说了一句满洲话，到现在我还记得。 这可不对，嗯，这康有为是汉人，不会说满洲话。 哎，他在清朝的时候做过官。 哎，对，你看这个满洲话我还懂得一句半句的。 是吗？ 他当时怎么夸你的，我可以给你翻译的上来。 是啊， 啊， 康先生说， 说什么？ 哎呀，这样的学生能做如此的文章，可趁吧呼噜。这是满洲话。 确实，你看你确实夸你。康圣人说你扒的撸，扒的撸就是好的意思。 您说那扒的撸是好的意思 啊？ 他说我可趁吧呼噜。 吧， 这个吧是吧，葫芦是葫芦，两个意思。 怎么个讲法呢？ 康圣人过来照我这个地方吧，疼了我这么一葫芦，这不是吧葫芦吗？ 打上了。 然也 还拽。 听众朋友，我们今儿的节目啊又到了跟您说再见的时候了。 我说怎么您又抢话呀？ 正好最后三句咱仨一人一句啊。 嘿，下半时段本来就没您什么事儿， 我这不是为了节目的整体效果吗？ 您就为了自个儿多说话。 行行，你们俩甭争了，赶紧吃饭去。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虽然你是不同时空，

早知道这段感情是一段假期，诺言对你我不介意，除了挥霍这情绪，等待即将到来的结局，幸福它慢慢凝成泪滴。只要体会，不必了解，明天的空虚寂寞，交给时间去收尾。三天两夜，如果缘分就这么一些，莫怪我给你的爱给的那么直接。三天两夜，只求灿烂不期盼永远，离别时别再留难舍的智慧，就是种恩惠。知道这段感情是一段假期，诺言对你我不介意，除了挥霍这情绪，等待即将到来的结局，幸福它慢慢凝成泪。只要体会，不必了解，明天的空虚寂寞，交给时间去收尾。三天两夜，如果缘分就这么一些，莫怪我给你的爱给的那么直接。三天两夜，只求灿烂不期盼永远，离别时别残留难舍的词汇，对我就是种恩惠。三天别是别残留难舍的词汇，对我就是种恩惠。

北京